总书记马西米利亚诺·阿伊维团长的瑞士共产党代表团8月9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。